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沈乔喂汤喂到一半，哪里知道波挪会突然进来，只能先将那口汤喂完，将汤碗放下，再跟涨红了脸的波挪打招呼。波挪美目微红，用半生不熟的汉话问他， 原来你喜欢他，所以才不肯与我亲近，接受我的情意吗？ 这个误会真是太大了。你们这儿没有喂药器，我只能这样给他喂汤。我与他连朋友都算不上，还请小娘子不要误会才是。 那沈郎君为何不肯接受我？是因为我长相不如你们中原女子漂亮吗？还是说我没有你们中原女子那般温柔贤淑，你可以告诉我，我都可以学的。 沈乔万万没想到自己在这里借宿几日也能引来一段桃花债。换作中原女子，就算对某位郎君一见钟情，断不可能这样直白地说出来。波挪却不管那么多，喜欢一个人自然是要趁早表白，否则等人回了中原再也见不上面，那才是哭都来不及的。 我是道士，终身不能娶妻的。 阿爷说道士也可以还俗。 你年方14，我却已经过了而立，年纪相差太大了。 而立是什么？ 就是30岁。 啊，你已经30岁了，竟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呢。 练武之人寿命都会长些。 那等我50岁的时候，你会不会还像现在这样？ 怎么可能啊，我也不是长生不老的神仙，届时容貌应该与他差不多吧。 那他除了头发是白的，容貌同样俊美，也没有半分老态。他几岁？ 不到50吧。 波挪顿如晴天霹雳。西域风沙大，村子里那些40-50的男子早已满脸风霜褶子，怎么可能与燕无师相比？女人则老得更快，往往过了30，身体就会发胖，皱纹加深。波挪自知现在年轻貌美，可若再过10几20年，当心爱男人依旧俊美如初，她却已经白发苍苍，想想便觉得难以接受。可怜少女情窦初开，就碰上这种无法解决的难题，登时失魂落魄，甭提多沮丧。波挪双眼含泪，将装食物的盘子往他怀里一塞，吸了吸鼻子。 算了，佛祖将你送到我面前，却不肯成全你我，可见我们有缘无分。希望他老人家保佑，但愿你们能够白头偕老吧。 等一等，我需要暂离半日，进城一趟。若有人来询问，你们只做不知便可。如果是他的仇人寻上门来要人，实在万不得已，你们便将他交出去吧，以保全自己为上，不必为了他伤及性命。 难道他的仇家很多吗？ 是挺多的。 那你与他在一起岂非危险得很？ 少女性情纯真，有什么就说什么，喜欢沈乔便直言不讳，被拒绝了也伤心不已。如今转头听说燕无师仇家多，反倒立时为沈乔担心起来。红尘之中人心险恶，往往比鬼神还可怕，可正因为险恶之中又有真心，方显珍贵。 我有分寸，不妨事，但我只怕连累你们，所以你们要小心些。 这几日他与燕无师一直待在这个小村庄里，消息闭塞，所以必须回王城一趟。如果那些江湖人士都散尽了，他也可以早日带着燕无师回长安交给边延梅。魔门之中秘法颇多，说不定边延梅会有能救他师尊的办法。暂别祖孙二人，沈乔回到王城。这里人来人往，热闹依旧。盘龙会昨日刚刚结束，许多人意犹未尽，客栈里处处都是谈论此番盛会的消息。 沈乔在道袍外面罩了一身沙漠里最常见的披风，连头脸一并遮住，坐在角落无人注意。为了打探消息，他特意挑了王城里最大最热闹的一间客栈，要了一壶酒几两肉，静静听着各种各样的声音。 哎，你们听说没有，太阿剑有主了，有人花了20000斤买下来了。 哇，这是什么呀？ 这人疯了吧，还是有钱没处使去啊。太阿剑纵使名剑，也就是更疯了一些，如何会挣那么多钱呢？ 就是这样、 这自然是有缘故的嘛。买下此剑的乃是齐国彭城县公陈宫。 那就难怪了啊，这太阿剑啊是当年楚国王道之剑，他是想将此剑献给齐王。 那真是啊， 真是 没礼 貌。 齐国都快灭国了，难不成得了这太阿剑却有神明护佑？ 谁知道呢？据说那陈宫是靠着讨好齐主上位的佞臣，齐国若灭，他的身家性命也难保，无非是病急乱投医，临时抱佛脚呗。 是，正主进来了，都少说两句。 来，喝茶。 来，咱吃去。 外头进来一行人，为首之人身材高大，玉带华服，一张脸不算俊美，却别有股衣裳也掩不住的勃勃英气。他进来之后四下看了一眼，略略点头，自然便有随从赶紧上前安排座次菜肴，架势气派十足，一下就与满座的江湖人士区分开来。说曹操，曹操到，刚才说的兴起的众人难免都有些尴尬，一时竟安静下来。不仅别人在偷偷看他，沈乔坐在角落，视线同样不动声色地从陈宫脸上扫过。对方脸上依稀还能看见旧日轮廓，若不是旁人的窃窃私语，他绝对不敢将眼前这个矜持傲慢的年轻权贵与当日破庙里的少年联系在一块。 快，把那几张桌子收拾出来啊，再让厨房多备点好酒好菜。 是。 哎呦，不知彭城县公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来，快请上座。 这边陈宫等人才刚刚落座，那头门口又陆续进来数人。沈乔匆匆一瞥，心下皱眉，暗道一声太巧了，忙将盖在额前的兜帽又往下拉了拉。玉矮与窦燕山同坐一案，前者孤身一人，并无玄都山弟子随行，后者带着数名六合帮众，其中两张面孔有些眼熟，仿佛有当日沈乔在出云寺偶遇的胡言胡语两兄弟。但他眼睛看不明晰，又怕看得久了对方总有感觉，便很快低下头去慢慢品酒，耐心等诸人离去。塞外客栈没那么多讲究，就算王城内这间最大最好的驿馆也没有包间，众人挤挤一堂倒是热闹，说话也是七嘴八舌，谁的嗓门大别人自然就听得多。陈宫在这里又带着众多随从，除去个别喜欢惹是生非的，就算是身负武艺的江湖人也不愿平白无故给自己树敌。关于太阿剑的话题就此结束，大家自然要提起另外一个极具震撼力在这几日内已经被无数遍提起的消息。 你们说燕无师当真是死了吗？ 从声音上来判断，说话这人显然武功并不高，门派靠山也并不强，因为他在提到燕无师三个字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放轻了调子，像是生怕下一刻燕无师就和陈宫一样活生生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个人名显然有着非同一般的威力，在头一个人提起来的时候，周围竟然像方才陈宫进来时静了一瞬，然后才有人接下去道：“ 应该是真的吧？听说玉掌教和窦帮主也参与了围杀，他们如今在场，你若不信，大可请教他们。” 从前江湖中人听见燕无师的名字，难免都要心头一颤。这几日他被当世五大高手围杀的消息一经传出，反倒多了不少意义。一个人能被五大高手围杀，这是什么概念？换而言之，这五个人没有单打独斗的必胜把握，竟然需要彼此联合才能杀得了燕无师。 武林中强者为尊，此事固然有许多人松了一口气，也有不少人因此暗暗钦佩燕无师，认为他若不死，只怕就是继齐凤阁之后的天下第一高手了。这话许多人不敢说，却偏偏有口无遮拦的当下就大声道： 以多胜少，终究有失江湖道义，可惜了燕无师这样的宗师级高手啊，就死得冤枉。 五郎，你没事吧？窦帮主大人有大量，我这兄弟向来管不住嘴巴，两杯黄汤下肚就开始胡言乱语，还请您不要与他计较啊。 哼，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我只是打掉了他一颗门牙，算是让他长个小教训罢了，已是手下留情。 我呸！我是你，哎，我，哎呀，五郎，莫要惹祸。 行了，哎，走，快走吧， 走吧，快。 有了这一出小插曲，众人自然也不敢再乱说话了。六合帮的买卖遍布天下，得罪陈宫顶多被暴打一顿，不入齐国。得罪六合帮，你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走了六合帮的水域，用了六合帮托运的标物。但人一多，嘴巴就闲不住。沉寂了片刻，有些人起身离开，门外又有新客人进来，喧嚣吵闹之声复又响起。燕无师之死，无疑是怎么也绕不开的话题。别说是在这塞外之地，若是传回中原，还不知会引起何等的波澜变故。沈桥旁边议论之声传来，音量并不大，应是在对自己朋友所说。 这燕无师既死，沈桥岂不惨了？ 哎，这话要怎么讲？ 沈桥不是武功尽失，依附投靠燕无师当了他的卵宠吗？如今没了靠山，他一个废人要如何是好？难不成还有颜面回玄都山求玄都山收留？ 这些人显然不知道沈桥已经许久没有与燕无师一同出现，消息还停留在当初苏府宴会，沈桥代表燕无师赴宴的时候。 哎呀，这说的也是啊，恐怕呀他不敢回去吧。玄都山不是已经对外放出了消息，说沈桥已经不是玄都山掌教了吗？ 可玄都山并没有宣布将沈桥逐出门墙啊，想来还是顾念昔日情分吧。你说他怎么自甘下贱，宁愿跟着魔君也不愿回门派呢？ 说不定啊，燕无师能给他别人给不了的乐子呢。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